今日呢就是大匪讲鬼故，其实未定咩名。咁呢我哋想做啲鬼故节目。咁呢就唔想由我讲，因为呢唔好让到我讲啦。咁我做一个引子啦。咁呢我就想邀请好多网友呢讲佢哋嘅听返嚟有亲身经历又好啦。咁我今集嘅睇一其实呢将来嘅主持可能唔系我。不过呢就我带头嘅啫。咁呢今日第一集嘅嘉宾呢就喜洋洋。咁即系大家如果有听依家男嘅知佢系边个㗎啦。咁另外一个呢就非常帮得我忙嘅呢就叫小小。咁佢呢就我诚邀緊佢呢就七月呢同我做兼职做字幕同剪片嘅。咁而家你哋见欣赏到呢个星期二得到嗰个网页呢就是佢帮我做同设计嘅。咁如果各位係想做网页呢收费嘅就可以 PM 我哋，跟住呢我哋可以介绍少少帮你做一个网页。你睇过我哋就係版嚟㗎啦。你明唔明啊？星期二得到嗰个就係版嚟嘅。咁啊同少少讲声先买下广告啦咁。 係多谢晒。 第二呢就係、是、正式进入，因为呢两个鬼故都系牵涉唔喺香港嘅，所以咧其实香港嘅人杰地灵，即系咧相对闹鬼少。因为咧喜洋洋讲嗰个鬼故节目，计埋鬼故咧个故事咧，就佢亲身经历就喺外国嚟嘅。咁以我对佢嘅了解同推测咧，就应该喺英国嘅。 冇错。 吓咁咧，而阿小小讲嗰个咧就系、是、韩国嘅，即系近期比较 hit 啲。咁咧就。两个嘅鬼故呢係有分别嘅。喜洋洋嗰个呢就静态一啲嘅。咁而呢少少嗰个係动态一啲嘅。咁好啦，由喜洋洋呢开始讲。咁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喜洋洋啊。咁我先讲喺我呢、這个，其实系真人真事嚟嘅，都发生都好多年前啦，讲下都差唔多廿年前啦， 系几岁大嘅啫。 系。唉，就其实发生喺咧喺我妈妈个餐馆里面嘅。咁咧就话说咧，其实我啱啱开始学做餐馆嗰时咧，梗系要由酒吧开始噶嘛。咁啊咩都唔识嘅，咁一定要由开始记啲酒水啊咩咁啦。咁我第一样嘢梗系要入仓库先嘅。咁其实个餐馆咧里面有两层。咁第一层咧上面就系俾客人食饭啦，后面咧就系厨房，下面咧就全部都系士多房啊，同埋酒库装嗰啲嘢，同埋 staff room 咁嘅。咁我落到个酒房咧，其实咧就好尾，同埋好比较远啲，同埋一开门之后咧系黑咪掹嘅，好暗嘅。咁我成日都话点解咁鬼黑噶、啊？我点搵酒啊？咁样都讲好多次，但都冇人理我。咁我就算啦。唔理啦。 咁啲嗰个咪地牢嚟㗎？ 係啊，係地牢嚟㗎。咁我每次入到去呢就开始就唔好觉，因为开始嗰时唔识走，搏命就去搵走，唔好留意，过得几次之后啦。我每次入去呢我都听见有人行路喎、啊。跟住有人讲嘢喎，有啲讲中文，有啲嘎啦啦啦讲英文啦。跟住佢话哇不敢应声㗎，留言讲嘢咁清楚嘅。 双语广播。 咁鬼应声嘅，上面讲嘢，我同我下次上面讲嘢都唔好咁大声先啦，咁样。跟住我就唔理佢啦，就走咗啦。咁因为我哋做餐馆呢，其实都会分有时会做酒吧，有时会会洗厕所啊，甚至做唔同嘅岗位嘅。咁我发觉呢，每一次话要洗厕所嗰啲员工呢，个个撒手领头唔鍾意做嘅。咁样但呢你唔鍾意都要做㗎嘛，我就唔鍾意洗厕所啦，系咪先。咁就每一次呢我就好奇怪，我见真呢边个同事睇厕所呢就是、一定系当晚收工之前一系洗定佢。如果唔系呢就第二朝开工前五分钟先返嚟，你臨臨都洗个厕所㗎啦。咁、啊、我呢个奇怪成日都话唔该你啦，洗干净啲啦，咁鬼污糟，成日啲客人投诉啊咁样都唔理我嘅。咁直至到啦有一次啦就轮到我啦，轮到我洗厕所啦。咁我就真係冇意洗个厕所咁大个女就洗厕所。 咁你话得人多你而家洗翻你要㗎啦，係咪先。 哇轮到我洗厕所啦，哇。 睇你洗得几干净。 跟住呢我发觉呢真係唔容易啊。推对门又咁鬼实㗎喎。跟住我后来哇咁鬼实对门啦，唔该搵真係搵人哋拱下啦，啲客阵间饮醉酒拱门阵间弹返转头即係跌落地下俾人投诉好大剂㗎嘛，咁样。拱完呢对门哇真係好鬼难先拱到入。里面嗰对门仲加难，又同埋啲灯成日闪下闪下啊，嗰厕所成日塞㗎，我乜咁关照我啊。你知啦，我做嘢就好鬼投入嘅。搭低头猛咁喺度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 咁你细真个男厕女厕？ 男厕嚟嘅， 细个男厕嚟嘅， 男厕嚟嘅。 怪得你唔知道。唔知道嗰个门咁实啦、 啊，梗系啦，我好少做呢啲噶嘛，系、哦、咪？虽然我 男厕， 虽然间餐馆系我妈妈，但我哋都照样要去做嘅。咁我即刻走去女厕度装下啦，睇下边个翻咗嚟啦。我话喂，边个翻咗嚟啊？冇人应我啊！喂，我好鬼衰，一班嘢成日都古灵精怪、教教阵嘅。我又走去楼上咯，又见又冇见冇着灯嘅咁样，跟住厨房就着咗灯，就有个厨房咧就翻咗嚟。啊！我谂住佢又真系，就厕所唔去，真系搞女厕，真系麻鬼烦啊！ 因为你洗紧啊， 我话真系真系真系真系咁事。咁我哋有个 staff 一定系用嗰啲噶嘛，唔准入客人嘅厕所噶嘛。咁我就唔理佢啦。咁啊，开始洗嗰时都唔为意。咁啊，洗咗几日啦，到洗咗第差唔多最尾嗰两日啦，又去洗，突然之间啦，我点解好似？听见后面有人唞呼吸嘅，好喘气咁，喺个我边个啊？我又闹啦，我话你话你冇搞我一阵啦，你边个捉到你知味道吓咁样，我又走上去闹啦。跟住今次咧就真系有两个同事翻咗嚟，就喺酒吧嗰度搞紧酒啦，我就闹佢，你唔好成日搞我一阵得唔得啊？咁样，跟住咧。佢恶晒头个，哇！呢、這个喜洋洋啊，神咗流啦，唔知发鬼乜鬼脾气，喺度闹鬼人哋， 搞到洗厕所， 就冇人睬我啦。跟住啦，第二日啦， 喂，停一停先，我个心有啲惊，明明得喜洋洋少少，加我，咁头先就 有 两把声。 呢样嘢仲未算惊啊！跟住啦，我就都唔为意，就继续啦。嗰下嘢我真系你知啦，我真系要求好高噶嘛做嘢。哇！跟住见到厕所塞咗啊，搏命个通啊通下通下，跟住听后边唔知，跟住就唔净止有呼吸，后面听好似有啲风嘅，好似喺我条颈度。 证明你生得靓女。所有男人咧，真系啦， 吹你 系啦。 跟住我话，我吹到原来风机啊！我哎呀，有冇边度吹到我噶？点解急？平时唔觉嘅，你今次咁嘅唔怀疑，我仲唔怀疑？跟住我总系整啊，真系咧，好似啲风咧越吹越近，越吹越上，我就开始哇，点解咁嘅？ 跟住咧，样样冇乜毛啊！ 跟住啦，我就开始突然之间，真系嗰下我真系开始有少少。即系突然之间，咁啦，我就跑跑上楼上啦，睇下边个翻咗嚟啦。啊，今次冇人翻到嚟，哇死啦！我就开始有少少惊啦，我死啦死啦！之前开门，我就不断喺度谂，死啦！之前开门嗰啲，之前后边喺呼吸嗰啲，之前哇咩嚟噶？死！我唔敢出声，因为我惊出声咧吓亲你伙计，整一个个走晒，到时我就大剂啦，系咪先？我一路都唔敢出声，一路唔敢出声，我喺度企度等等等，等到直有人翻嚟啦，我先够胆再落去。攞翻个拖桶翻嚟啦，跟住慢慢上嚟啦，一句声都唔出啦。跟住啦，啲伙计见到今日咁静嘅，佢起容易咧，你冇咩嘢嘛？今日咁静嘅，哦冇嘢啊，咁样我又唔出声咯，我又掹，我都唔敢出声啦。今日如是好似平时啦，跟住到下个星期啦，哇唔识我死咗，哦我就好开心啦，就慢慢好似又唔记得件事啦。咁咧，我哋厨房咧就有一个女人好鬼难倒嘅，你知咧喺外国冇乜消遣，成日放咗工咧，佢就 casino 一倒就倒到天光，跟住咧到天光翻嚟咧就继续做厨房，落咗更就喺下边瞓觉嘅。咁佢成日都喺度瞓觉嘅，日日喺度瞓觉。咁啊，跟住啦，有一日啦，就唔知佢点样喺里面啦，鬼日咁嘈啦，因为咧我落到去唔知道去攞啲咩喺士多房攞咩嘢，我听佢喺度嘈喧巴闭，做咩边个洗头啊？嘈到死咁样，唔好成日嘈咗我啦，我瞓觉，啲水屎沙沙声。咁跟住我系走去望佢，我话阿替姐做咩啊？哎呀，你叫佢啦，你叫我打粒木喺度洗头啦咁样。因为咧，其实我哋楼面咧有两个马来西亚妹妹仔嘅，两个都系草长头发嘅，一个咧有粒好大粒麦嘅，所以咧佢哋人叫我打粒麦，打粒麦咁叫我。我望下冇啊，咁我就唔系唔理佢咯，喺度佢演我咁啦，食饭啦，我哋每五点钟咧，四点半之前食饭，食完饭就开档啦。嗰日围喺成班人食饭啦，食饭嗰阵时咧，啱啱咧就坐埋一齐食饭啦，跟住嗰个阿体姐咧好难倒我咧，就喺度话啦：你啊，大粒麦，你啊，唔该你啊，晏昼唔好喺嗰度洗头啦，吓嘈死人，吓死人啊，咁样，头啲头发又长咁样，今日叫你咁多声你都唔应。跟住我大粒望望下佢，又望下周围，又同隔篱细细声佢个朋友讲： 我今晚冇翻嚟，我今晚先翻啫嘛，今日攞上一半日假咁样，即系佢其实就好细声，但佢因为佢坐我隔篱，我就好听到。跟住我又唔敢出声啦，我话死啦，听咁多呢啲嘢嘅，咁鬼得人惊嘅。 但到而家都仲未见到啊， 吓， 净系感觉到同听到。 而家我都感觉到啊，成间屋而家我哋录音房都鬼影同阴气场，全部女人声。 啊，跟住咧食完饭之后啦，跟住咧个睇姐走嚟同我讲咧，佢就话佢话你啊，佢话希容养得闲咧，因为佢知道咧。我嗌到佢哋话到事嘛，佢希容阳唔该你得闲咧，叫我打粒墨啦，唔好成日得闲喺度洗头先得噶，我成日喺度瞓觉嘈死我啊，唔系第一次噶啦，我仲有我叫几次佢先卧高头湿晒头望我，吓死我噶咁样，跟住我听之后，我真系 睇真系见到噶啦， 几次，直情见到个样，佢形容俾我听咧系长头发，洗完头嗰时叫佢咧都仲要遮住块面。但系见得唔好清楚，总之见到个头遮住佢面，黑色衫，好似我哋做楼面嗰啲衫裤咁嘅，吓瘦瘦咁嘅，实质粒咁嘅咁样。我叫我好多次，佢都唔听，叫嘅佢都唔应。啊，真系佢而家后生女真系好冇礼貌啊！我听咗之后咧，我 O 晒嘴，我望住，咁我唔敢出声咯。跟住咧，其实我都惊咗好耐噶啦，即系除咗呢件事之外咧，就同埋吓里面之余咧。其实咧，我有一次咧，我就静鸡鸡就问我另外厨房有一个人，就同佢问个厨房嘅，佢系做炒锅嘅行选嘅，而家即系好年纪好大，我就话喂阿叔啊，喂你成日行选咧，有冇见过啲污糟嘢嘅？唉，见惯啦，我哋日日都见噶。我话你日日见啊？系啊。佢话我喺呢度都见唔少啦。 周街鬼佬。 佢一讲，佢就话日日见唔少。佢其实佢系有啲意思，就话俾我听，其实佢喺呢度都日日见嘅。跟住我又话，咁你见到你点算啊？佢话唔紧要噶。佢话咧，嗱，其实嗰啲嘢咧都好惊见到你噶。佢话最紧要咧就系你见到佢当玉梅歧视啊，同埋咧你。落去边啲地方之前咧，你要话俾佢听啊，我嚟啦，或者我点样点样， 即系我哋去住酒店都各 冇错啦，冇错啦。 其实一样啫，即系通知声佢啦。 系啦，通知声噶啦。佢话如果唔系咧，有时佢真系转身唔到咧，就俾你睇到。佢就话通常咧就系、是、如果你时运高咧，就佢避你都睇唔到佢嘅。咁你时运低咧？如果你真系，如果睇到佢嘅影咧，你已经好差。但系如果你睇埋佢成个全相咧，你就已经咧黑过贴地噶啦，你就要好小心噶。 哦，唔系噶，我去酒店我唔会噶。 系啊， 我去酒店我就唔会敲门噶。我觉得今晚系我嘅，咁我就、 哎、我俾咗钱呢、這个礼拜我嘅、 啊。 我唔得啊！我嗱。 你敲门佢就 系啊！我觉得系，我觉得我敲门啲话俾你听，我通知你做乜嘢啫？我唔会噶，我听就听咗好多 你 人哋系敲门嘅。 阿萧萧自己自言自语都有人答佢嘅， 系啦。 嗱，我唔得，我真系好惊。嗱，我知道之后咧，嗱，我醒啦。嗱，点嗱？我其实咧，我有个别名，我有个花名噶喺呢度。我身边啲朋友咧啊，都叫我。大将军，因为佢觉得我成日做嘢咧，拧不楞，好重打冲锋咁。我听到呢个叔讲之后咧，我以后黄生连到睇厕所咧，我就咧由楼上咧拖个地毯，由咣拖落去咧。我谂啊，出边咧成条街都听到噶啦，嘈到。 时间关系，我就想问你一句啦，最终你有冇见到先？ 系我冇听，我冇见到，但系 感觉到。 人哋喺我后面吹啦，跟住又后面喺后面啊呼吸啊， 系真系冇用噶。我试过去揼骨俾人哋，俾嘢吹噶。我因为佢可能佢吹我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念咗啲心经啊，念咗啲嘢，谂住因为点解我瞓咗喺张床度，佢直情坐埋嚟，我系 feel 到佢坐埋嚟。 因为咧，我同你讲啊， 吹我嘅时候我见唔到， 有啲人系见到噶。因为其实咧，事后咧，其实咧，嗱，你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好鬼嚟嘅。点解？其实我哋做咗呢几年喺嗰度做呢几年咧之后咧，其实好好生意，好生意到咧冇人相信。我哋叫客唔好嚟，佢都照嚟。真系我哋好好生意。 一个原因嘅啫。佢哋唔系好贵，系你系好贵靓。 哎呀，真系唔怕事噶。 嗱，事关关系，再讲多点。咁到最后尾，你知唔知发生咩事？ 嗱，知道。嗱，后期咧，即系我哋冇做嗰阵时啦，就等大家伙计都要散 runner 噶嘛。其实咧，原来问翻大家，其实 个个都见过，尤其是那个提姐成日见，因为原来佢有三角眼嘅，佢成日都见呢啲嘢，所以佢见惯咗，佢又唔觉嘅。咁后期啦，跟住我都同我妈讲翻呢件事，其实我都感觉到，我妈你点解你唔同我讲啊？点啊？后期咧，因为唔做嘢，转做即系要做翻文件嘅嘢，就顺便叫律师去查一查。原来发觉咧，系好多年前咧，呢间餐馆咧系烧过嚟嘅。是烧过嚟嘅，烧过是火烛嚟嘅，是发生命案嘅咁样。 所以成日都要洗头啊，湿身啊。 咁呢啲我 就舒服啲。 嗱，咁呢啲我就唔知道。 但有啲人话火烧系旺地嘅喎。 我嗱呢嗱呢啲 系咪好旺 咧？呢啲我就唔知道。但系咧，我就总之咧，我去。那个 staff room 我就冇见过呢啲嘢，但我次次洗厕所咧，我就永真系成日都听见后边有人呼吸喺度吹我，哇！我真系好惊。 唔系喎，头先阿 Benson 话咧，好心都会跟住你 嘅。系啊，唔会嘅，唔会嘅。 有求助啊嘛，有求助会跟 我哋咧就讲到呢一度，因为咧我人咧就比较光明正大啲，我就冇见过嘅。你明唔明啊？我个面又黑。行出嚟啊，杀气又够大。咁呢一节咧，我哋讲到呢度。咁下节咧就讲阿小小嘅故仔，佢系比较喜感一啲嘅。咁啊，呢一节讲到呢度，下节再翻嚟。Oh.